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道。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我们最近先关注一下住房。哎呀，现在大家随着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大家在心里对于租还是买，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啊。最近由这个自如等等机构一块儿编写的2021年中国城市租住生活蓝皮书已经正式发布了。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对于如何租到称心如意的房子，有65%的租客选择了机构化长租房啊，这个是位列首位的。这一个数据呢，相较于去年调研的时候上升了9%。不少受调的这个租客都表示啊，经过疫情的这个非常时期，选择租房机构更加谨慎啊，但是他们也觉得长租的房子可能体验感更加的稳定，生活服务也更加全面，同时什么 APP 啊等等线上的工具也让找房现在变得非常迅速。而对于这个租房时长呢，蓝皮书调研了这个很多的人，显示一线或新一线城市的租客租房时间正在变长，已经有75%的租客的租房时间超过3年，其中12%的租客已经超过10年。面向未来的这个租房意愿呢，51%的租客表示可以接受租房5年以上，18%的租客表示愿意租房10年以上。值得提出的是啊，随着年轻人租房意愿更加强哈，58%的这个城市租客表示通过租房结婚来完成小家是非常可取的啊。而这个机构化长租房租客当中呢，对于租房结婚的接受程度更高，达到了83%。就说现在想结婚买房已经不是必选项了。 对。 是不是？ 对对、就不是唯一了嘛。但是反正像我呀跟涛子呀，反正我们都是经历过租房嘛。 对， 从租房然后到有自己的房子、交首付贷款，有这么个人生经历吧。 对、 我倒是觉得也见证了自己奋斗的一段时期的一个成果吧。 对， 哎，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啊，并不代表说我们就赞同说这是唯一的。而且再其次，买房也好租房也好，我觉得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希望它是就是稳定的，就所谓稳定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之所以不爱租房，是因为 老被赶、 对呀、 老搬家， 房东也好，房价也好，租金啊，它老在变化。 对， 那你说我挣的钱还没变化呢，你老变化，那我待不下去啊。对，如果要是这方面能够得到缓解或者相对稳定，我愿意跟你签长期的，这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痛点呢，实际上就是大家的观念上。对吧，就比如说很多人结婚的朋友都说了，说那好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家， 对， 我以后呢不是我自己生活了，我吃糠咽菜都没问题，但是未来呢这个家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奋斗的啊，我们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两个人一起为这个家而奋斗。那好，那这个家呢希望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购买的，租的房子我再怎么收拾它，这不是我的呀， 安定、 对呀、所以就是从观念上要改变这个，就包括你看现在很多结婚的朋友，尤其是女方家里也好，人都说了，我们家姑娘跟你结婚， 对， 你租房，那我们对你不放心， 对， 对吧？连个固定的住的地儿都没有， 不让嫁， 对呀，我不行，我不希望我们家姑娘受苦， 对， 哎，可以理解， 对， 对吧？所以我就说这种观念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啊，都稳定。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呀。 对，就是时代不一样啊，他每个年轻人面对的东西不一样。不是像王维老师年轻的时候，他那时候他的工资和他的买房的那个比例啊，他可以承受的，是吧？他可能不用家里管， 对， 他自己就搞定了， 对， 对吧？到我这个年龄段呢，可能家里稍微要支持一点，但是呢，你也发现，你一开始比如说买一个很小很小的自己的房子， 可以够得着， 对 对吧？但是现在对于好多年轻人来说，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一个一居室相对你觉得还可以的，可能就要四五百万。 对， 四五百万对于很多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确实拿起来有一点点困难。 是， 尤其你如果家庭不在北京，不在这些房价很高的大城市的话，你在一个二线、三线城市，你的那个家里说我卖套房给你添的那点钱，杯水车薪， 当然 是不是？ 当然， 所以就是导致现在很多年轻人，你刚毕业几年，挣的也没有太多，你想买房，家里又没有给你很有力的支持的话，其实挺难。可能在五年、十年之内你能买一套房，其实我觉得都算很优秀的人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这五年、十年怎么办呢？我现在见过好多年轻人一块租房子的啊，人家是选择我找一个房子，我确实我就要跟你签长租，长租这个合同有的是五年，有的是比如说我最起码要跟你签三四年啊，我进去以后我把你这房子我给你装修了，我也不要你钱，我也不是说那个你给我多少钱我承担多少你承担多少，不用，我装修，但是你就是必须跟我承诺我在这儿能住五年或者几年，我觉得很多房东也愿意，因为咱们现在好多人拿出来那房子往出租啊，他其实都挺旧的，他也不想投入，说我这房子就这些东西，你要说没电视了，我楼下三百五百买一个二手的我给你添上，但是也就是这个级别，你让我花好几万给你装修，一般的房东是不愿意的， 对 对吧？ 对， 人家自己现在房客人提出来，我们租，我们装，包括有的人，我看我有俩朋友就是，他们自己有一套房子，但是很远，他们呢就在市区租了一套房子，人家也说我们就在你这儿住，我们租五年，五年我们就按婚房那么给你装，也花了十几万装修， 对对。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思路， 也是一个思路吧， 对吧？就是人家让自己的这个房子呀，住着又安心又开心，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现在和咱们那个时代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哈。我觉得以后一是大家的观念改变，还有就是政府可能也会出现一系列的政策，保证大家在一个地儿能待得安稳一点。 对， 你看那个咱们有一个朋友不是从德国回来吗？他那天给我讲，他说在德国租房的是大爷。 对， 他说是这样，就是你一旦比如王维租我房了。我租给王维以后，我想把王维说你别租了，你走吧，得有特别复杂的那个程序，就是很难，就是我当时就是说一个月两月你给我清了，没有任何理由，这种非常非常难，所以这就导致他们在选租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谨慎，就是可能租房没有咱们这么容易，他会有个面试啊，不是说我给你六千，你说我六千一我租了，咱们一般都是看价钱，人那边不光看价钱，他要看你各个方面，他要给自己最后我一旦说我想卖或者怎么着，规避很多的风险。他说他在德国那个房租边上那个人，就是自己这房子租的可能快到期了都，然后他想卖，就是因为那房客不配合，说我什么没地儿去，我什么这些政府保护他，那就可能就卖不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租房市场也到这样，就是对租客的保护是如此全面的话，那可能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又是另外一个事儿了。 是啊，南京的市民李先生接到电话，来电的是他家新房小区的物业管家，称有人主动承认不小心走错门，把他们家精装修全拆了。物业人员说这一栋高层里的房型相同的业主，从一楼到顶楼入户初始密码全一样，开发商呢也跟业主都说过了，说目前啊还是在集中交付之后不久，业主肯定的会有不少修补的需求，为了便于留在小区施工队入户维修方便，建议业主不要修改原始的密码。负责装修的苏师傅表示说，这件事是他们搞错了，他会尽力来弥补和处理。一个呢是希望恢复原状，那原来是什么样的，对吧？你就得给我恢复成什么样。另外再适当的补贴一点损失。还有一个方案，那就是如果业主本来就是想拆这些地板呐、门呐，重新要换，那么他们就当免费的，我给你干活啊。并且把剩余的工作也都做好了。目前这个事儿还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 啊，态度还是非常好的， 是是是， 没有那个不管， 哎， 但是也得批评物业， 是不是？这你突然都给人改成原来不让人家改初始密码，那你倒是把人盯好了，是不是？起码那个门的那个标识啊， 嗯， 做的明显一点， 嗯， 对吧？还是要考虑有这种比较糊涂的人。 没跟你说嘛，就是类似这样有糊涂的人多。 嗯， 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在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呢，一个老哥，就是车上还有人在睡觉。然后一个老哥就把车停在停车场，让车里的人继续睡觉，然后他把车门关上，然后就去后面买东西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来了一个人， 嗯， 这个人呢看见这辆车，直接上了车，然后开着车走了。 哦， 但是买东西这人回来一看，哟， 车没了， 车没了， 让人偷了。 所以看监控， 啊， 一看监控确实是一人偷的， 啊， 那当然得报警了， 啊， 报警完以后，当然我公安人员瞬间就把这个车控制了，哎，把这个人也抓了，说。怎么回事 啊？ 后来这人说：“啊，不是我车，这不对呀！ 啊， 说那个我在这停车场也停着，跟这车一模一样 啊。 我车里也睡着人呢， 哦， 我也没锁车 啊。 然后我就去后面买东西去了，买完就回来，直接找着这车我就走了 啊。 后来一看，还真是 共同经历。 然后 误会了， 后来就是啊，保时捷的某款车跟咱们国内的某款车 长得有点像 啊， 是不是？ 但是正赶上吧，车的颜色呀，包括车里啊，都睡着人 啊。 你看，就是、 因为别说人家，我还有一次是这样的。 你看， 我有一次是停车，因为我车我不总开啊，所以我可能再一开，它是两三周以后就在停车场停着。 嗯。 所以那个我停的位置啊，我只是知道大概在那一片儿、 嗯， 我已经不确定我是停在二排的 A 还是 B 还是 C、 嗯、 还是不太知道了。 嗯， 老远走过去一看，我车，然后夸就摁钥匙啊，怎么都开不开，鬼拉车门晃的半天，我说怎么回事？我说钥匙没电了。我走到边上的那个修车的那儿，我说我钥匙没电了，我想就这一个原因，没别的了，是吧？给我换个钥匙，给我换个电池，那人也没说话，这嘁了咔嚓给我换了，就是一纽扣电池嘛，几块钱。然后换完以后，因为我就挨着他那地儿啊，我夸又摁，我说你骗我，我说我这个刚换电池，我摁半天还是开不开呀，你这个就这两步路，我就在这边住，你就这么蒙我，还跟人挺不高兴。人说不能啊，大哥，给你开的是新的这个电池，说我给你去看看，他摁他半天他也开不开。哎呀，他也纳了闷呢，说不对呀，电池真是新的，我不是骗你，我再给你换一个电池，又给我换了一个电池，回来又摁，又摁，我们俩在那摁了特别半天，说实在不行，咱们拿这个机械钥匙开开看看怎么着，插进去，哎，拧不开，然后我就想，不对呀，怎么能拧不开呢？人说，大哥，这是你车吗？我说没错呀，这是什么牌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后我一看。车牌不对，其他的全一样，一模一样，等于我在人家那车边上摁了有20多分钟，一直还试图拉人家车门，这要让人本主看见，真以为我是偷车的。其实我那边那车玻璃都降下来了，因为一直在摁那个，实在真的有这样的事儿，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还是得先看车牌子以后。 哎呀，江苏的徐州啊， 嗯， 女子将新买的被子拿出来晾晒，再看的时候发现楼上倒饭，刚好命中被子。 嗯， 新被子就这样把剩饭全都接住了。 哎呦， 女子隔空喊话：“ 嗯， 谁倒的饭，谁把被子拿去给我洗了。” 哦， 所以在此也提醒啊，高空坠物。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啊、 这个千万不能扔啊！这种倒饭呀什么的，有的时候特别讨厌。 哎，倒饭这单说啊，你想，前一段时间我看另外一个信息，上海， 嗯， 某小区， 嗯， 就是说有那小区底下都是车位嘛，然后从楼上往下掉东西， 哦， 把人楼下那个车的那个顶棚啊、前机盖子都砸了。那当然这个不行啊，那当然就得报警啊、嗯、报警完了以后发现确实是楼上某户往下高空坠物、嗯 嗯、 然后呢就对这人进行了审查、 嗯、 然后发现这个人是个惯犯、 哦、 就是经常从楼上哎往下扔东西、嗯、而且这个人也供述了说对对对是我的问题我呢住六楼我实在懒得 下一楼， 哎，下一楼扔垃圾去。 他不出门是不是就？ 反正就懒得扔吧， 啊， 所以就从楼上 酒瓶子呀什么这那都从楼上往下扔 啊， 正好就砸着底下车了 啊。 砸着车这咱都单说，你说你但凡往下扔东西砸着人呢， 真的啊，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 所以现在人家好多小区物业好的呀，人都在加装一排向上的摄像头， 你看 就是专门拍谁往下扔、 嗯、 因为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难说清楚，如果你没有那个摄像头的话、 嗯、 都有可能， 那就全楼负责呗。 那对，那其他的人家比如说别的住户，人家不是跟着你吃瓜唠吗、 嗯、 人家肯定不愿意、 嗯、 所以现在好多小区应对这个问题、 嗯、 都是拍弄几个向上的摄像头、 嗯、 一是这个，还有啊有一个虽然危害性没有这么大但是也非常讨厌的，就是摇下车窗户来往出扔垃圾。 嗯。嗯， 这个也真的是素质极低的一个表现， 是 对吧？ 是， 其实很多时候啊，你说你住六楼也好，你住六十楼也好，你总得出门吧？ 嗯， 你就在出门的时候，你总得下楼吧？下楼的时候把垃圾带下来， 嗯， 就完了。 对， 你非要那么扔，包括在车里是，你总得下车吧？ 嗯， 你下车，你车里准备一个垃圾袋， 嗯， 你把你吃的什么东西， 对， 你下车的时候找垃圾箱，你扔了。就完了。 对， 哎，好多人就是摇下车玻璃，咵往出扔一个这个，往出扔一个那个。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我还看见有的人说那个正义感极强啊， 嗯、 说那个走过去以后开着车门把这东西再给扔回去。 嗯， 当然这个容易产生一定的比较矛盾激化，再打起来啊什么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大家心里得有这个意识，您这个行为虽然现在没罚你， 嗯、 但是并不代表你这做得好。 对， 对吧？ 对， 嗯。 而且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扔完了，您可能一时之快。 对， 但是真的是很危险。 嗯， 你比如说有两个真事儿啊。 啊， 一个呢就是前车往外扔易拉罐 啊， 后车发现之后那就躲闪 躲一下啊， 发生交通事故 啊， 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夏天热呀，车窗户都开着、 啊， 然后司机呢，因为像咱们现在都不抽烟嘛， 啊、 所以体会不了人家。 弹烟头的那个快感， 哎，对，抽着抽着烟，开着车，啪，把烟头扔出去那种状态、 啊， 不太理解。但是开着车，外头是有风的，你还开着玻璃，真事儿啊！ 嗯， 啪，烟弹出去了， 嗯、 从后窗户进后座了， 哦， 着了， 哦，我的妈呀， 真事儿， 哦，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是有风险的啊， 对， 有风险的。 去年不是还有一个吗？往外扔奶茶， 嗯， 扔到后面那车前挡风上了呀， 嗯。 扔到前挡风上一下那个车就致盲了呀， 你看看不见了， 就你完全看不见，它得有两三秒，你就算你手再快， 嗯， 你拿雨刮器赶紧刮， 嗯， 那也得两三秒吧， 是 两三秒还是反应贼快的人了， 嗯， 那两三秒你如果开的速度很快的话、 嗯、 那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嗯、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些事儿都千万别 是、 啊、 是啊。 城小事周末版，聊聊大城市里的小事情。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怵，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想活得久啊，身体好那是一个关键的事儿啊。武汉的王先生今年33，经常不吃早饭，还有吃宵夜的习惯。5年前，身高1米75的他，体重已经达到了274斤。 哎呦， 哎呦，我的天哪， 真是太重了 啊！而且呢，还有脂肪肝 啊。 他就说，他说平时都喜欢大鱼大肉，哎呦，这酷爱炸鸡 啊。 他就说呀，他时常感觉到上腹部疼痛，于是呢，下决心到5大中南医院进行切胃减重。最近啊，医生将从他的血液当中透析出来2升的油，拿给他过目，他自己就说看着我都害怕，医生呢在手术当中呢更发现王先生的胰腺已经有炎症了，这正是导致他上腹部疼痛的原因，如果再拖下去，他还很可能会发生胰腺炎。 哎呀，实在是太胖了，是不是？身高跟伟伟差不太多， 他体重， 他那个感觉得是你的2.5倍了。 这说的是呢，我天哪， 对吧？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你想人家抽血都抽出油来了， 2升呢， 说明这个身体 一个大可乐桶呢， 堪忧了，是不是？还是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这两天你看跟那个很多中介的朋友聊天，我发现他们呀，年纪轻轻的胖的人也挺多的，就是因为。一是吃饭不规律，二报复性饮食。 对， 经常你看我这两天跟他们接触，他说他们中午有时间吃饭的很少，说中午就有时候，因为人家都是看房都是中间， 对， 我拿出一点抽空来，你就得预备好以后，中间他说能吃个馒头就不错，经常是晚上10点多才下班了 。 下班了才去找地儿。哎呦，年纪轻轻的好多人，你感觉那个都是挺富态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行业又非常辛苦，但是饮食不规律，我那天劝他们，我说你们这样啊，年纪轻轻可能确实也挣了钱了，但是身体啊慢慢都给你们拖垮了，包括胃啊什么的都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这个身体，给您再做一个您的胃啊心肝肺啊，这些都还是短期之内那个实现不了的， 说的是呢， 是不是？ 这你得让身体好，等着他来呀。 对，你不能使劲造，说没事儿啊，我科学家已经有戏了，我使劲造，等我造的差不多那天就都给我换新的。万一您真的已经造差不多了，然后这科技还没来，是不是？就像那个小品里说的，是不是人死了钱没花了，或者说钱都花完了人没死，这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来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关于剩饭的问题啊，隔夜饭的问题。这个剩饭剩菜当中会有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这个病毒或者细菌，实验检测之后发现，第一，气温不是太高的话，剩下的饭菜放在外面比冰箱要更安全。第二，凉拌菜、海鲜、肉类的剩饭菜容易存在就这个病菌，跟存放环境和存放的容器是没有关系的。第三，虽然有一些剩饭菜里啊没有致病菌，但是也不能长期的吃剩菜，一旦环境变了也会产生致病菌，会危害身体的健康的。 对，而且现在不光说你什么叫，不是说到了晚上它就产生细菌，只要你超过8小时，理论上 都算隔夜了 啊，对 对, 对 吧？ 对， 这个我觉得大家生活里现在好多人挺忙，做一顿吃两顿吃三顿的都有，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做一顿吃一顿，这个是比较科学的， 对 对, 对 吧？而且现在有好多那个各种盒啊什么的，它也标榜着我们这个是把能把空气抽干净什么的，你不影响你这个里头会尽量的少产生细菌。但是就算有这样的盒，我觉得总吃剩的呀。我这人是有一个毛病，不能连着两顿吃一样的。 哎呦呦呦！ 就是比如我做了一顿饭呀，然后你让我下午还吃这个，或者说我中午吃就是面条，晚上你还让我吃面条，我可能就不想吃了。 这你可以卤不一样， 对，卤不一样我也不想吃。 哎呀呀呀！ 我觉得这个啊，虽然有点矫情，但是有的时候它也可能是一个应对这种事儿的一个优点。 嗯， 就是我现在每次做呀都欠一点，就是你哪怕今天吃饭，你觉得哎欠了一口半口，少了一点，但是保证你顿顿你都吃新鲜的。你没有剩，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而且现在人家也流行说，你吃个七分饱、八分饱，你稍微少做一点，不剩下来啊。 对， 这个其实对身体啊也有好处。 对， 因为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偏胖， 对， 你少吃那一口啊，真的不影响你生长发育，对不对？而且对身体可能颇多好处。 对， 那天我还看见另外一个盒子，就是我在选那个保鲜盒的时候，人现在出了另外一种盒，这盒上有一个时间， 哎呦呦呦， 哎。你猜猜这种盒应该是干嘛的？它有一个像一个锁一样，就是你可以设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到三个小时这个锁，比如你设了三个小时啊，它就是三个小时以后才能打开，你平时开不了。你想想，它这个就是这个商家做这个东西，它主要是为了干什么？ 减肥呀、啊！ 减肥，你说把零食都搁起来？ 对呀、 啊， 哦，就那意思，这你别多吃啊！ 啊。 或者比如说坚果， 坚果， 坚果，人不说了，每天你要吃多少坚果，对身体有好处 啊。 但是你要大把大把那么吃也不行啊， 哦， 对吧？ 啊， 包括你比如奶， 哦， 奶也可以啊， 啊， 奶，比如说是鲜奶啊，脱脂的呀， 啊， 但要求也不一定呢，对吧？ 啊，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你比如说对那些吃营养配餐的朋友 啊， 对吧？一说，哎，我现在正在吃减肥餐 啊， 早上起来要求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啊、 定时定量，内容是不一样的 啊， 我都分配好， 啊、 按时间来， 啊、 就跟吃药似的，不能忘 啊， 多好！ 哎，你这个想法也非常对啊，就是防止人有时候其实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闲得慌， 对呀、啊， 他就得拿点什么东西吃， 啊、 这样你锁起来以后，不到点儿，不到晚饭点儿不能开。 哎， 但是你不吃这个，可能还吃别的。 哎呀， 这个坚果锁起来，你没准你在网上再买点金鸽， 嗯， 是不是？这个不能完全杜绝。 嗯、 这个他们那个广告做的时候啊，是让你锁手机 啊， 让你锁手机。哎，这个呢是好多人现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人一直在。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 嗯， 就是有好多人在吃饭，家庭吃饭的时候，每个人拿一个手机，互相不交谈。 嗯， 所以他就现在推出这么一个盒子，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把手机啊，全部搁到那个里头。咱比如说今天吃饭40分钟、半小时，这半小时时间锁到那里头，谁也别拿出来，因为你搁进去以后你也拿不出来，不到点儿。所以这是它的主要用途，就是让大家。多交流，脱离手机依赖， 哦、好好 是不是 特别好？ 这就跟那个咱们前一阵看什么哪个网站上发的那个短视频，有的火锅店不是那样的 啊？对对对， 手机都搁在那台子上，它火就旺啊，就你那火锅就能开，你都拿走它不开，是不是？或者原来还有那种，就是大家把手机拿一排放那儿，谁先忍不住看了，谁结账。今天晚上其实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希望大家多在现实的生活中面对面多交流， 对， 少虚拟啊。 对，你想一提这，我才想起来那天看了一则新闻，就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会交流了 啊， 真的越来越不会交流。说不会的程度就是，如果给你手机，哇， 说的溜着呢， 跟你发语言，哇，真的口吐莲花 啊， 或者说哎，给你一个那个平板电脑。 嗯 啊，你这在上的 MSN 也好、QQ 也好，哎呀，聊着好着呢 啊， 面对面 啊， 瞬间 一句话不会 说，不知道说什么 啊 啊，就交流啊等等，全都不会了。 对， 差就差在这儿了 啊，这就是新一个时代的新的问题， 哎， 是不是？都去房屋中介干上一年， 真的，哎，这个工作非常锻炼人。 但是这个也单说，你想，我这两天看了另外一则新闻，看完了以后我都觉得，哎呀，真的，就觉得还挺可惜的。就是说，在河南有一位男士， 嗯， 就他爱人要跟他离婚， 嗯， 就提了好多年了， 哦， 就是不愿意跟，就是要离 啊。 那男士嘛，他想挽回这段感情嘛， 啊， 毕竟结婚多年了， 嗯， 说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好， 自省， 花5400块钱 啊， 在网上报了个网课， 哦，报网课， 哎，叫 学习如何不离婚， 拯救爱情， 哦， 哎，交了5400 啊， 但是呢。那人家还写了80篇 PPT 吧，什么这那，哎，弄都可好了 啊。 俩月以后还是离了， 说明这可还是没什么用，是不是？ 说的是 啊，还是不够一对一。 哎， 你应该根据他老婆的具体的问题，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是不是？这种广谱型的 PPT 可能对他来说意义不太大。 哎，这个常州的王先生。有糖尿病史，近日啊，他随手挤掉脖子后面的一个痘痘，结果这个部位越肿越大，并且伴有头疼不适，被确诊为 酮症酸中毒。 哎，反正就是发炎了吧，中毒了吧， 嗯。 医生介绍啊，说糖尿病患者的抗感染能力低， 对， 挤痘痘之后容易引发感染。 嗯。 王先生感染这个部位已经形成了脓浆，如果不治疗，或者会导致昏迷甚至死亡。 对，啊， 所以别瞎挤 痘，千万别乱挤。我已经说过好多次我的亲身经历，我现在还在抹一个去疤的东西，就是我挤了一个所谓的痘，我其实也没挤，就是在他感染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澡堂子在那里边感染了。确实你要到医院看，有好多比我这个还可怜的，就是可能拔根白头发什么的那种，就导致了一个感染。但我想说的是什么，现在有好多中老年人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特别不重视，尤其像我爸爸他们，有很多人啊，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你跟他说您得定期去复查呀，让医生给你看看，不去，对医院有一种那个先天的恐惧，你也不知道是为啥，还有就是对人家医生的不信任，老觉得人家是为了赚他钱什么人怎么着，还有就是他们之间呀会互相交流，互相交流瞎吃药，就是他说，哎，王哥，我告诉你一个药啊，这药我自己在哪儿哪儿看着的，我吃了以后特好，根本就没事了啊，什么时候开始说什么什么药，然后给你买完了以后他又开始吃，都没有经过医生的验证。有时候我想这个药真的有点危险，就是虽然可能大家都是在网上或者电视上看的，但是不是医生给你开的不一定适合你， 对对对， 这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包括对于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什么的，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其实真的是挺严重的。有的人特别注意，都有可能什么糖尿病足啊什么的， 对， 脚上可能某一个指头就给你切掉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不注意，眼睛慢慢看不见了什么的， 对 对对，其实挺严重的，大家一定得多多注意啊。 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默契好的没话说，哦哦，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 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的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否好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否好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默契好的没话说、哦哦、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目前教育部的网站公布了对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第8368号建议的答复，对关于让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都能公平享受9年义务教育的建议进行了答复。教育部呢在答复当中就说了，从2021年开始，各地均不得要求家长提供计划生育、超龄入学、户籍地无人监护等证明的材料，精简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仅凭居住证入学。这一措辞呢，一时间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事实上呢，凭居住证入学的想法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了，然而今年的措辞依然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仅凭居住证入学。这还不是强制性的规定。 对，咱们这个教育资源在全国各地不是太公平的，这个分布不公平不均衡的，这个可能还是会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的是的， 对不对？前两天我有两个，你看我张家口的朋友、最近在考虑换也是学区房的这个所谓的问题啊，就说了这个事儿了、跟我聊了一会儿，说想买一新房。我说你们家那房子多好，我说我可羡慕了，上下两层直接车库入库。他说是，房子是好，但是那地儿呢，那个小学不太行。我说哎，咱们张家口就这么大，我说你看你是那小学的，我是这个小学的，你说咱俩啥区别，咱俩最后上一个高中嘛，对吧？他说现在不一样了，他说现在那个可能我觉得也是人家给他灌输了很多这种焦虑的理念， 对对对对， 并不见得这两个学校人家真的就是教学质量差了很多啊。 是是是， 然后就开始跟我说这不行不一样，然后还说最近有一个机会，我们单位想把我调到北京，说我也考虑。我说你调到这边来给你提供啥？他说就是解决一个户口， 和工作机会，挣的比现在多不了多一点儿。我说那房子什么呢？他说房子什么都没有，说可能有一个公司的宿舍让你暂时的住个三四个月，让你周转，但是不会长期给你住。我说那你这还考虑啥呀？我说也不升级，也不加钱。你到那边，而且你在这边已经是小领导了，孩子、老婆、房子什么都有了。你这时候你都快四十了，让你再过去，我说一般人不会选择过去。他说我也是考虑这问题，但是我就考虑到北京的教育资源呀，又要比咱们那儿又要强太多了。说我就为了孩子，我想过去。所以就是说这就是父母的焦虑，是不是？包括最近还有好多人，那天有一朋友跟我说要到天津去买房。我说为什么到天津买房？说在北京孩子上小学了已经，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小学初中都没问题，无法高考。 对， 对吧？ 对， 高考还要回原籍。 对， 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北京是这么学的，到了另外的一个地儿，我老家那块儿，可能人家那个考的分数啊什么和北京都不是太一样的，你回去以后你很可能适应不了。那就是说我得给我们家孩子想出路，现在刚小学他就在考虑高考的事儿了，要到天津去买，因为人家天津现在人家也对于这个人才什么的 对 吸引你啊，但是人家也防止你高考移民嘛，对吧？那你说我都到那儿买个房，然后我考完了以后再卖了，你折腾一下，说你必须得在那儿多长时间以上才能，所以小学就过去了。所以就是这些真的其实挺影响大家的。 哎，真的，我觉得解决的办法肯定有， 肯定有。 真的，往最近来说，我那天就想解决的办法，防止内卷，防止学区房升价，对吧？ 怎么办？ 择偶的标准要改变。 怎么还择偶？从优生那儿那个考虑是吗？ 找老婆或者找老公 啊， 找个当老师的。 找不嘿，我以为得找个有学区房户口的。 没有没有没有，当老师的， 当老师的 OK 了。 当老师你觉得就都能解决？ 那当然了。 你看你这还是幼稚了 啊， 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解决啊。 不是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不用什么学区房， 自己在家 教。对，我媳妇儿就是当老师的 啊。 来，孩子，数理化都你妈教 啊。真的呀？ 啊 啊 OK 了， 想简单了。哎呀，太简单了。老师一般回家对自己的孩子耐心都极差。 哦， 真的，你是没接触过，我接触过好几个在学校特别特别细心的老师，回家以后对自己的孩子一句话就急，就是这样。而且也不可能数理化什么语数外全能教，你这还不如找一个有学区房户口的靠谱呢。 哎，那好吧。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感情啊。吉林长春啊，一个女生带南方人雪地写字这个视频网上红了。据当事人朱同学就说呀，从11月10号开始带雪地写字儿啊，写了有十几个了，赚了300块。每天6点出门写10分钟，晚上吃饭再写半个小时。反正都是南方网友要求的 啊， 大多都是给对象写的。 你看看，这是南方朋友的浪漫，就是在雪地里写个字。是不是这一辈子可能也不能说人一辈子有生他这几年没见过雪，可能按说现在不应该了，估计还是年龄比较小。 哎， 是不是还没有到那种自己可以那个全国各地各种 说走就走、 啊、 是是是， 还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是 是 只能花个30-50的代写一个。 哎， 是不是？ 对， 也挺好，有这份心就不错。 哎，就够， 从小是一个浪漫的人，这个太重要了，是不是？ 好吧好吧。在连云港啊，一位男同学精心准备了一场告白仪式，没想到居然认错人了。 啊， 当事人表示下午彩排过了 啊， 当时这天有点暗啊，再加上特紧张，还好结果是不错的。 哎，这也不错，说明错进错出，但是想象起来肯定最后印象深刻。 哎，说的 对不对？ 说的 一开始求的是别人，对，结果对方答应。 说的是真的，一提这我就想起来，那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看完了以后逗死我了，一男孩一女孩。在一个一看就特浪漫的一个地方，类似于商场喷泉啊什么这那的，俩人面对面。然后呢，女孩呢正在看手机。这时候余光看到那个男孩愣了一下，然后面对着女孩单腿屈膝。然后这个女孩当时就特开心啊，把手机收起来了，马上要做点头说 I do 的那个状态，突然发现这男孩单腿屈膝 系 鞋 带。我还这两天那个听了一个事儿， 在求婚的阶段， 嗯， 那个男生拿出了一个钻戒啊， 哎、 这个交给这个女生， 嗯， 女生看了一眼，把钻戒就摘下来了， 嗯， 自己打电话给一个那个钻石供应商， 嗯， 你给我送一个过来，嫌他这太小，挑了一个比他这个大好多的，拽在那个男生脸上说一句：“有这么难吗？”最后还是接了，不过 哎呀，在河南啊，一个新郎被朋友绑到了挖掘机上，上下戏耍进行婚闹。 嗯、 目击者介绍说，当时新郎的几个朋友觉得结婚啊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啊，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子。挖掘机上方有一排电线，整个高度4到5米左右，还挺危险的。 嗯， 因为啊，这个挖掘的这个挠子吧， 嗯， 落地是比较猛的。 嗯， 新郎连声喊疼，轻点儿、 嗯。 新郎从这个挖掘的这挠子下来之后啊， 嗯、 很长时间都板着脸。 对，这就是好多时候闹啊，有时候没轻重， 玩大了， 对不对？ 是 因为你不是那个开挖掘机的老手啊， 嗯、 你无法做到轻拿轻放。 是， 是不是？有时候震那一下吧。可能人家做的还真是挺难受， 是， 但人大喜的日子又都是好朋友， 嗯， 不好意思跟你急， 哎、 对吧， 对对对？ 觉得我要是这天发火了、生气了、给谁骂了、显得好像触眉头、对吧？但是你说人家肯定心里不舒服、闹得人家这大喜的日子这一天都不高兴。 不过这个我就想起来，另外当然跟这没关系啊，咱们就说个题外话，然后说二手车市场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车吧，可能摆了很长的时间 哦， 都没有买主 哦。为什么？ 那这样的话呢，那相当于经销商就把这车砸手里了。但是没办法呀，对吧？我既然收了、 对， 那我就只能供着 啊、 说每年到这个车生日的时候， 还有生日， 生日 就是他接车那天， 对，接车那天嘛， 啊、 就是生日嘛、 啊， 就但凡说一年了 哦， 这车还没卖出去。给车过个生日、 哦、真的怎么过呀？ 买 个三油三绿都换换，是不是？ 买个蛋糕， 买个蛋糕， 跟边上的经销商一块吃一个、 也是一个苦中作乐， 也挺有意思的啊！真的，包括另外，你就提起那普桑也是、 啊， 说以前那普桑啊什么的老三样，就是车的颜色，在大家心目当中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嗯、 但是没有特葛的颜色 啊。 但是呢，有一波普桑的颜色是发绿的。 是吗？ 很少啊，很少。 我只见过黄的桑榆、 很少有发绿的 啊、 然后就在展厅里放着，卖不出去啊，挠头啊 啊、 然后说这家店呢，那你想定期可能有团建 啊、 然后要出去去学习，然后那个经理带着这些人一块儿出去了、去团建去了，然后晚上了嘛，正在这时候、店里呢，喂，经理，告诉你好消息啊。咱们那绿的板桑卖了 哦。 经理说：“哎呀，这是个好消息，同志们 啊， 咱们不团建了、 啊， 咱们回店里庆祝一下。啊”你想有多难？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到这儿。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嗯，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心中

声音。